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心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，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，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，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。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 求我帮你去做媒人，老实讲啊，如果有碰钉的话，我都好瘀的。你两个后生仔，他们后生又醒目，不如给他们去试一下啦，可能还有些希望的。 哦，卓老啊，原来你要我们来就是要帮你做媒是吧？但是不是说你心里面有两个谜团的吗？ 令尊的事是比较难搞清楚的，但是马教授仲健在，只要他肯讲的话，谜底就可以解开了。不如这样，我尽量去试一下。马教授在里昂，那我现在先去见一下他。 两个人都超过90岁，生命随时都可能结束。如果马金花突然间去世，这样当年他失踪的那一段秘密就会成为永远的秘密。 在中国青海和西康那一带呢，都有一些行踪很诡秘的游牧民族的。 你又怎样肯定老鬼的血统里面另外一半是汉人呢？ 卓长根与父亲有没有可能是从这样一个神秘部落里面逃跑出来的呢？ 自从阿爹不见了，我就将他对我讲的每一句说话，甚至每一只字，都在心里面不停地想来想去，不知想了多少次。但是 第二天一早，我仲喺度瞓，朦胧之中，白素就推醒我。我见到佢已经着到整整齐齐，即刻就坐得起身。 你瞓翻低啦，我出发啦。 咁你自己小心啲啦。嗱，白素转身行咗出去，我啱先准备又瞓翻低，突然间道门砰咁一声俾人推开，卓长根砰砰声就行咗入嚟。 喂，仲瞓？哎，唔好瞓啦，后生仔。哎，我哋去骑马啦。 见到卓长根企喺我床前边，嗰种精神奕奕嘅样，哎，我想再瞓都唔好意思瞓落去啦。我一挺身喺床上面跳得落嚟，卓长根一副跃跃欲试咁样，突然间佢又改变主意。 唔好去骑马，我好耐都冇揾个对手啦。吓，是你同我过几招咧？吓， 哈。我望见佢真系得啖笑啊！好，咁我就试下啦。嗱，点知我啱啱一岌头啫，嗰个老家伙咧话嚟就嚟噶啦，都未等我岌完头，一拳就兜口兜面打过嚟咯。我即刻向后一翻，翻过咗我张床，避开咗佢嗰一拳。佢跟住一跃而起，人喺空中已经一脚踢过嚟，但佢一上嚟就占咗上风，我只好不断咁后退。三招一过，我已经俾佢逼到喺个窗度跳咗出去。佢哈哈大笑咁，即刻从个窗度又跟埋跳咗出嚟。我跳出咗窗之后，个身体一侧，首先避开佢嗰道势先。嗱，佢一出嚟咧，我即刻大叫一声，向佢展开一轮猛攻。卓长根见到咁，兴致大发啦，一路喺度咆哮住，就同我过招。 嗱，我哋两个人喺屋里边一直打出去，打到外边嘅空地度，所有人见到我哋咁都目定口呆。有两个身形高大啲嘅法国人，唔知道我哋喺度过紧招嘅，仲以为我哋真系喺度打交，想上嚟将我哋两个人拉开。我同卓长根咧一齐喺度叫住叫佢哋走开，但系已经嚟唔切啦。嗱，呢两个人一片好心嘅，但系真系自不量力啦。我同卓长根喺度全力过招，佢哋又点插得入手啊？两个人一接近，都未有咩动作啫，就已经成个向外飞咗出去，砰一声趴喺地下，半日都起唔翻身。白老大呢个时候都俾惊动咗，佢乒铃乓啷咁跑咗出嚟，一边就喺度讲： 哎呀，你哋唔好上去，唔好上去啊！冇事嘅，冇事嘅，佢哋啊喺度玩下嘅啫吓。 白老大扶起咗嗰两个人喺佢哋身上拍咗几下，推拿咗几下，嗰两个人先至可以企翻直。但系咧喺度哇哇大叫，话呢度痛嗰度痛啊咁。嗱，白老大喺一边睇到一阵，兴致勃勃，突然间佢举手一拍，竟然都加入埋战团。今次真系热闹咯，三个人完全毫无目的咁打嘅，有时咧就各自为政，有时咧就两个夹埋打一个。嗱，围观嘅人咧就越嚟越多，但系亦都越嚟越远，边个都唔敢接近，足足就系咁打咗将近成个钟，三个人先至不约而同，各自大喝咗一声，一齐约开。 你个老鬼，你嘅身体真系好鬼好嘅啫，真系。 身体好啊，梗系啦，我老骨头仲好结实噶。 嗱，白老大系后嚟加入嘅，喺停手之后都不由自主有啲喘气，我当然都喺度喘紧气啦。但系卓长根佢好似若无其事咁，当真系面不红气不喘，除咗喺佢嗰个光头度有啲反光之外咧，就根本睇唔出佢头先曾经有咁激烈嘅运动。好似佢咁嘅年纪，身体状况竟然好到咁，吓简直系违反咗生理自然嘅。我突然间谂起咗一个人，贾玉珍呢一个已经变成神仙嘅人，由于服食到一啲仙丹，返老还童，越嚟越后生。卓长根系唔系曾经服食过一啲乜嘢对健康特别有好处嘅嘢呢？卓老啊，你系唔系从细就食野生人参大噶？ 是你，你讲乜鬼啊？我天生就系咁噶啦。我人哋食咩我咪食咩啦。 你同佢讲咩啊？佢系外星人嘅种，自然系比正常人健康噶啦。 卓长根呢个时候神情有啲嬲啦。嗱，我知道佢哋两个人开惯玩笑，但系嗰一刹那，我心里边一动，我谂到卓长根嘅健康状况同佢嘅年龄咁唔相称，其中一定有一啲特别嘅原因。原因系乜嘢咧？梗系唔知道啦，但系一定有原因。我咁谂，不由自主望实卓长根。卓长根呢个时候突然间就闹啦： 你哋翁世两个人真系狼狈为奸嘅！ 哼，卓老啊，我都冇讲乜嘢。 你冇讲乜嘢？你睇下你望人嗰啲眼神啊，不怀好意，好似谂紧啲咩衰嘢咁。 唉，卓老啊，咁。欲加之罪啊！呢啲系卓长根冇再理我，行开咗，行到去一个马厩度，佢都仲未曾行近啫，嗰啲马已经咦咦声咁叫得起身。嗱，白老大嚟到我身边就讲： 是你啊，平时你对嗰啲外星人好容易接受噶，点解呢一次咧？我一再讲老鬼个爸爸系外星人，你一啲都接受唔到嘅。 我唔系完全唔可以接受，但我总系觉得如果佢爸爸系真系外星人，咁应该仲有其他嘅啲能力，唔会净系识得养马咁噶。 嗱，系你讲噶，外星人咧有各种各样无奇不有嘅，啊咁你又点知啊？冇一种系专门养马嘅外星人咧吓。 咁。嗱，白老大啊，真系有啲强词夺理。我继续讲，咁佢用咩嘢交通工具嚟嘅咧？嗱，喺佢出现嘅前后，好似又冇话到有啲乜嘢奇怪嘅物体从天而降。 可能咧 是一艘隐形的太空船呢？ 隐形太空船？ 笑咩笑？你有咩其他解释啊？ 我真系冇咩头绪嘅，但系总系觉得有啲奇怪。卓老个父亲唔知喺边度嚟，又唔知佢要去边度。我睇同马金花嘅神秘失踪，某啲程度上边好似有啲关联。 啊！进入咗另外嘅一个空间。嗱，佢嘅父亲呢？是从另外的一个空间来的，回去啦。马金花呢很可能是入了去之后又出回来。你说我这样说的不对？ 我笑着没出声。白老大和我虽然不是经常见面，但是他对我记住的一切真的有点滚瓜烂熟。我记住过一些故事，他都可以顺口拿出来引用。他父亲看来是来自另外一个空间，但点解咁啱呢个空间又讲陕西话，又养马，又鍾意戴白玉嘅配饰？外父，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？ 呢啲呢就等你去解开呢一个谜团啦。佢父亲唔系嚟自另外一个星球，唔系嚟自另外一个空间，唔通系喺地底嗰度飙出嚟嘅咩？ 嗱，呢个时候我自然冇将白老大开嘅呢一个玩笑摆喺心上，一直到日后再讲翻起身，白老大自己就拍住心口讲： 嗱，我都话噶啦，你哋服未吓？我一早就估到啦。 我当时就讲：我睇马金花如果可以讲出佢嘅经历，对我哋解谜都好有帮助嘅。 系啊，年纪大咗咧。有啲咩要讲就快啲讲啦！如果唔系，人一死，想讲都讲唔到。我近嚟都想写翻一啲回忆录咁样嘅嘢。 啊，真系噶，外父啊，咁就好啦。你嘅一生如果写回忆录咧，哇，咁啊真系精彩咯。 你都觉得好啊？吓，咁咁我谂下先啦吓。 吓，讲句老实话，真系自古以嚟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永远戴呢一啲高帽都有人会接受嘅。白老大一面讲，一面就望住我。嗱，我就即刻讲：啊，外父啊，其实你可以揾人帮你噶。嗱，你讲佢写咁得咯。嗱，我真系好惊佢将呢一个写自传嘅责任摆喺我身上，所以我先突然间咁讲嘅啫。平心而论，白老大嘅一生的确系多姿多彩。佢壮年嘅时候，身为七帮十八会嘅大龙头，可以话系自有秘密帮会以嚟地位最高嘅一个人。当然会有好多精彩嘅事迹可以记叙啦。但系我生性好动，如果要我留喺佢身边一年半载就为佢写书，哇，咁真系苦不堪言啊！ 唔急，慢慢嚟，慢慢嚟啊！ 外父啊，你呢度有冇电话噶？白素如果要同我哋联络，咁要点办啊？ 放心啦，你昂嚟呢度咧，唔系太远嘅。依我睇啊，小素如果有办法嘅话，佢应该可以请到马金花嚟添。 白老大对白素嘅能力好有信心，我谂咗一谂，亦都觉得如果将马金花请嚟，咁真系再好不过啦。但系到傍晚时分，白素仲未翻嚟。但是呢，就有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发得过来，电报上边写住： 司礼，速速与卓老赶嚟里昂，时间紧迫，马教授中风，而家喺里昂嘅第一疗养院。白素。 电报送到我手上边，天色已经慢慢黑咗落嚟啦。嗱，又隔到差唔多半个钟，卓长根先喺外边放马翻嚟。嗱，卓长根一见到封电报，成个都急晒就讲。小白，你度有冇快马？听到一个现代人讲呢一种说话，我当时想笑，但系当然笑唔出啦。就连白老大一时之间都唔明白咩意思。我已经讲啊，卓老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揸车一定好快到嘅。哎呀，系我，我真系老懵咗啦，以为喺草原咩？吓，边有马快得过车噶？讲完呢两句，我哋半分钟都冇耽误，我哋就跑咗埋一部车度。那部车的车身好小，卓长根身形高大，司机旁边的位置已经尽量向后推了， 但系睇起身，卓长根高大嘅身躯依然唔系坐，而系踎喺个座位度嘅。卓长根都唔理舒唔舒服啦，搏命咁喺度吹，快啲啦，快啲，快啲开啦！我当然都想开快啲，所以一路上边我见车过车，喺可以见到里昂市标志嘅时候，都仲未到午夜时分。卓长根呢个时候就有啲感叹咁讲：， 唉，时代就真系唔同啦吓。以前啊，再快嘅马要赶咁远路啊，睇怕都要天光先赶得到。 我倒系唔担心马快定系车快呢一种问题，只系担心马咁快。嗱，佢嘅病况一定好严重。一个91岁嘅老人家，本来就系风烛残年，好似卓长根咁，已经系极其罕见噶啦。中风之后，言语机能有冇障碍咧？系唔系仲可以将当年嘅一段秘密讲出嚟咧？嗱，如果佢唔可以讲话，咁样系唔系可以用其他方法嚟表示咧？我谂嘅全部都系呢啲问题。嗱，等到部车入到里昂市区，我就对街道唔系好熟嘅，于是我问到警察。嗱，开始问嗰几个咧，根本唔知道里昂第一疗养院究竟系咩地方。后嚟问到一个年纪比较大嘅警官，佢先至讲： 哦，里昂第一疗养院系嘛？嗰度系有钱人休养嘅地方。喺西区向西边行啦，去到啊再问人啦。 法国警察嗰种对外地人爱理不理嘅作风，吓真系睇到就激气啊！如果换作问路嘅系白素，恐怕嗰种待遇就自然唔同，可能甚至乎有警车开路都话唔埋。嗱，揸住车向西行，又揸出到市区，嗱咁先算问清楚。原来嗰一间系一间小规模嘅私人疗养院，部车停喺门口，向内望过去，系一个树木茂盛嘅大花园，黑暗之中亦都见唔到疗养院嘅建筑物。嗱，我同卓长根落咗车，即刻跑埋铁门度。我已经准备好啦，如果冇人嚟开门，我就同卓长根一齐爬门入去。我哋一嚟到门前啫，突然间有啲犬吠声就传咗过嚟，有两个彪形大汉，两个人啊拖住两只大狼狗向大铁门跑过嚟。大狼狗来势好凶，一嚟到大门前边就好似人咁企咗起身，喺度不断咁吠，个样仲好恶添。两个大汉嚟到门口，嗱事情咧反而比我哋想象中顺利得多。其中一个就讲： 系咪魏先生？魏太太正喺度等紧你。 哦，咁请你开门啦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》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